8:04，哇，今天的话筒效果真的很好，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无麦版本的泽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个也没有麦的樊雪，我还是很害怕，我很担心他，所以我拖着他。 为什么你的差距那么大？你不要， 是不是 你要不要先放低？你这样的话就破功哎！大家刚才我还说没有麦， 说自己没麦。 你现在试一点，推得高一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哎，他还是很不给力， 有一种新闻联播的感觉。欢迎各位的光临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进行挑战。首先，先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广播收听之外，有时间有条件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敲小黑板，这个划重点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的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你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是的，我又把它拿出来了。 我们俩这个配合真的从画面当中看有点奇特，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画面。今天在我们直播之前呢，我们的电梯坏了，然后带着嘉宾一块上楼梯。这嘉宾呢穿着细高跟，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你觉得穿细高跟又是漂亮的袜靴这样的一个女嘉宾，她唱歌风格大概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看到打扮的时候觉得稍微有一点朋克。 朋克。 对，觉得很酷。因为今天我们嘉宾穿的这个细高跟，可能就算看我们画面的朋友也看不到啊，是一双红色的袜靴， 有一种那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的感觉。 对，很潮。 然后但是上身这个衣服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吉普赛这样的一个状态在。 是。 所以他本人到底唱歌是什么类型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陈敏。 欢迎。 好，再度的跟大家打声招呼哈。 大家好，我有麦吗？ 有的，有的，有的。 声音非常的小，要不然我们再离话筒近一点，然后把话筒对到嘴边。 大家好， 好， 这个 这回 OK 了，对 ，OK 了，可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独立音乐人陈敏，大家好。 你看，也是红唇，所以你的音乐风格是那种比较迷幻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在吗？ 迷幻过一段时间， 曾经迷幻过， 曾经迷幻过。 那现在呢？ 现在很接地气了，现在就是更 下凡了，是吗？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了。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从天上直接落到了凡间？ 就是那个，要治好文艺女青年的病，就必须生一个孩子就治好了。 哦，真的是有孩子之后， 对对对对对。 哇、 wow, 啊，这好，是不是又暴露隐私了？ 没有啊，这样大家就会知道有一个前后的对比。 Okay. 那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歌曲会有迷幻的成分在吗？ 有， 有， 有曾经在天上的那些音乐， 对，有。 那是一个成长史的一个梳理。 会在节目最后出现。 非常的酷炫。 哇哦！ 今天我们演唱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北京 City》。提到北京，好像会想到汪峰那首《北京北京》，或者是另外的别的文艺女青年当中的北京。你的这首《北京 City》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外地人眼中的北京。 你是外地人吗？ 是的。 是不是北漂人心中的北京？ 是我的吧，至少我觉得是我在离开北京的一段时间内。比如说那段时间北京特别大的雾霾，我可能会去南方，就在那段时间我就会又特别特别想北京，因为就是没有那个四季的温差的情况下，就到那个时候身体就喜欢冷，然后又喜欢北京那种连空气呼进去都是冷冷的那种感觉， 是 对， 得不到的再骚动， 对对对，但是就脏。其实就 你在北京待了多久了？ 7年吧，7-8年了。 7-8年的时候，这首歌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写的？ 这首是2015年写的， 那就是大概是5-6年 的 时 候。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不在北京，对于北京稍微有些怀念的， 对 这样的一个气质、 这个、状态下写的。 好，那做好准备没有？我们先唱。 好好好， 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没错，让大家感受一下，对于北京到底是怀念呢，还是埋怨呢？ 来，演唱开始。 已是太久了，像是第一次相逢，纷扬起的雪中，心动的邂逅，在古老的街口，抹去了所有，在这早冷的深秋，让朝阳北的风把最后的温度由西吹到东，爱你着那一个人，在远远的 只会看一次日落，直到每张脸孔挂满了倦容，消失在地铁口。用过了所有，为何心还是沉重？的梦细饱了烟火，找最初的感动，还念着那一个人，在远远的看着坐着，爱若能向往高峰的车灯，就一点一点亮起来。想忘记那一个人，就远远的看着座城，心灰了，像是二月的天空，有一片一片走远了，就让它一片一片走远了，就让它一片一片走远了。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编曲，其实这个编曲听起来很简单， 简单 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旋律在嘛。但是我觉得就像北京这个城市一样，就好像那这个节奏是一个固定的，每天大家几乎生活的状态都是这样一个始终的一个面貌在。 挤地铁的一个状态。 对，包括这首歌曲当中，它其实几乎没有间奏。 没有。 第一段跟第二段接得非常的紧。 对，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去创作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一个是这个旋律部分。 嗯，这个旋律部分其实那个时候有点就听了很多 Norah Jones 的音乐。嗯，对，所以就整个那个和声走向就会比较 Urban Jazz 的那种感觉。然后 但是跟这个 Norah Jones 的 Jazz 的感觉又不一样。 One Fly Down 有点像，有点像，就是我是受那首歌的启发， One Fly Down 的启发。 啊， 对。然后但是你加入中文之后肯定就不会是那么的像了。对， 是。 然后但整个旋律的那个感觉是大调的，但是又是有一点点小忧伤在里面。 那这样的单一的节奏旋律是你当时刻意去追寻的，还是说你那个阶段就只能做出来大概这样的一个旋律？ 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因为我听Sam Smith 特别多。他的就是特别的简单，就是鼓从头到尾一样的循环。但其实这个歌有还可以再细化的地方，就编曲上可以再细化的地方。 可是这样的单一旋律，我觉得对于演唱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特别高，对对对。 你得足够的能够抓住大家的耳朵。嗯， 但是我觉得很有记忆点。虽然说我觉得音乐天赋不太高，哼不出来啊，但是自己脑海里是有刚才 会被洗脑。 对，会被洗脑。 嗯，你怎么样看待会被洗脑这样的一个评价？ 我觉得这也是稍微单一一点的歌曲的编曲，其实也是一个妙处，就是我能够听一遍 就 能够 记得。他就是把那个 记忆点强 歌的。 对， 最 强 重要的部分给它展现出来。其实所有的编曲都是为了那个歌，那个你要表达的意思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歌可以简单编曲，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细化。 今天我们请来嘉宾陈敏呢，他其实自己是弹钢琴的。 对对对，我是用钢琴来主要来创作，是用钢琴。 那你每次写歌都是用钢琴啊？ 几乎。 是先有一个旋律还是？ 先有动机，可能先有和声。 先有和声。 哇哦，哎，这算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哎，一般有人说会先有旋律，或者说先有这个歌词。 对，因为普遍民谣歌手就拿吉他嘛。 嗯， 弹着弹着弹着突然弹出来一段旋律，然后感觉对了，意境对了，然后歌词可能也会跟着唱出来。 嗯， 没有，我是先有和声，就是我会把和声走向先大概、 我们都离话筒稍微近一些、 okay、 哈、嗯、 对，我是先有和声，然后我再用英文来写，然后最后填中文词。 那这个有点不太懂，先有和声部分的话，你是先有和声在脑海当中， 先有和声的，不，先有和声的那个，我先把和声写出来大概一个走向， 嗯， 然后就弹，边弹边唱，然后唱的是英文， 哦， 最后这个 demo 做出来之后我再去把它填上中文。 那你基本上也算是 one take 的那种， 嗯， 把这个记录下来之后你自己再去丰富歌词的部分， 对，就是一点一点的再去把它扩展。 哦， 那大概多久能做一首新歌？ 嗯，挺快的，这是 就感觉到了， 对对对，就很快、嗯、 要看自己状态灵感。 灵感是一部分，如果说是有一定的那个理论基础就还挺快的。 嗯， 对对对， 刚才听到第一首歌曲北京 City， 我觉得是有一种那个迷幻的成分在的。 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写这首歌时，我就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接地气了。 这首歌你已经觉得非常接地气了。 那我就越来越好奇，我们仙儿的时候是什么样？ 哎，真的， 仙儿的时候是第一张专辑叫《阳光下梦游》，那张专辑做出，那个时候还很少有人去玩那个 trip hop。 是， 嗯， 大概是哪一年？ 我做的时候是2010年， 好像已经很先锋了。 对，就还好吧。但是，那张专辑就是完全独立制作，而且就。因为我可能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中文歌， 那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吗？ 是， 第一张专辑就是自己独立制作。 对对对， 那难点是挺大的。 对，那个就我现在会听到我唱上的青涩，因为我不是一个唱歌的那个出身的人。 嗯， 对，我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个创作上，所以在那张专辑上，主要是在音色和比如说我在用 riff 来写歌，就不是用和声，就可能一首歌就两个和声，然后就不停地重复一个动机，这样去写歌。 樊雪醒一醒，醒一醒，怎样听到专业的你就会睡着吗？ 不好意思，没听懂。 不好意思， 保持沉默。 那我说 请到专业的音乐人就是这个样子，一聊到专业的部分就会滔滔不绝起来。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可以听到早期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音乐吗？ 哎呀，好像。 或者有没有可能光我们清唱一样，大家感受一下当时那个唱腔是什么样的？ 仅仅是这个 那个还真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把唱作为一个觉得说这首歌是唱是主要的，就唱也是在这个音乐中是一部分，就所有的 辅助吗？ 对，也不是辅助，就是它并重， 氛围是最重要的， 并重，对，它是整个那个音乐的氛围，还有就是它要营造的气质。 是， 所以那个唱比如说没有办法清唱。对， 好的，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六首歌曲当中呢，你依然会感受到其实不太一样的陈敏的成分在。 没错， 第二首歌曲呢叫做，这个歌名挺有意思的，暖冬。 嗯， MMO 啊， MMO 是伴奏，就是 MMM 是那个有唱的，就是我们一般放文件的时候， 嗯， 可能就是把这个文件 的术语， 文件的后缀、 哎、 知识点有没有MMO 的时候就记住，这就是伴奏的地方在啊、嗯。暖冬是冬天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吗？还是春天的时候？ 暖冬这首歌想写的是冬天，就是我们过年前啊要回家了，要那个，就特别是比如说要离开北京回到自己家，然后你可能回家的时候和父母相处就那么7天，也会发生很多矛盾，就是因为彼此的那个生活离得太远、 嗯、 价值观还有认知差太远， 而且生活轨迹 对完全不一样， 在北京这7-8年里跟以前老家肯定也不一样了。 对，所以好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 嗯、前两首歌感觉就有一种外地人在北京的一个气质。 对对对，外地人 一开始就在北京待久了就有点讨厌这个城市，离开以后突然想念这个城市，写北京 CD。 接下来这种暖冬也是过年回家的时候发生的故事。 对，先来两首接地气的。 这是哪一年写的歌？ 这个是去年。 去年写的。 对，去年写 的。然后大概发生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大概发生的故事啊，就是我觉得是春运对我的一个影响。 春运。 春运。 嗯。 就一到那个节骨眼儿，就大家所有的就说就会 买票的人也多，上车的人也多， 开玩笑说我们在北京比如说叫什么 Jesse 这上面好多英文洋气的名字、嗯、然后回家就变成什么小芳之类的、 哎、 就好多这种类似的故事，就是这种城市之间的差别差距还是挺大的、 嗯、 对，就跟我一回家我姥姥 就喊我丫头，丫头，哎，我爸我妈大雪， 大雪， 对，就直接喊大雪，丫头。 那陈敏呢？ 嗯， 家里会喊是吗？ 家里就宝宝、宝宝之类的，就还是宝宝， 就不管多大年纪，在父母眼里都是宝宝。每次一回家听到是宝宝，心里都快化了那种感觉。 哎，那为什么人和人之间差距这么大？希望我妈妈如果今天看我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喊我宝宝啊、宝贝之类的。 你妈妈可能觉得你真的不是宝宝，烦死你了！ 不要喊我大雪了。 好，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就叫做《暖冬》。 嗯， 来喽。 片拥挤的车流，零星的雪后，排满回家的路口，节日灯火装点的大楼，亮了那么久，是谁在坚守？车上电台里说是个冷冬，为何我心里总有暖流涌动？在电话那头你熟悉的问候，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让你费解又惶恐，试着去看透漂泊的理由，过了那么久，是什么支撑我到最后？ 刻意的去夸啊，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真的是很暖， 没错， 特别是那个间奏部分，就纯音乐那一部分出现的时候，就忍不住的听着，然后嘴角想上扬的那种， 很温馨，就是我大概都能感觉到就是家里的那种氛围，哪怕是家里人就是 外面是有多恶劣，就只能看到家里的那种温暖， 就是哪怕是会埋怨或者说可能会责备自己几句，但是心里还是暖的。 对，就是我希望就是词和曲的那个气氛都是对的，就是曲，特别是曲，就是本身音乐它是能给人感觉的，就没有词的情况下也是对的。 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感觉，这首歌是真的 感染到我。 谢谢谢谢。 对，就是想家了，完了完了， 又要哭了嘛。各位赶紧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是樊雪流泪时间，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加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了。 对，今天的主题是震惊女主播在演播室里流泪。 标题不是这样写的哟。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样的情绪延续下去吧，直接唱第三首歌曲。第三首歌呢叫做诺贝尔孤单奖。 嗯， 我们不妨先唱，唱完以后跟大家好好讲一下。 好不好？ 嗯， 做好准备，我们就开始带来这首歌曲。 到底有多孤单跟诺贝尔了。 哎，这个前奏很好听嘞，要律动起来了。怎么办？我觉得听这样的歌你的眼泪会哭不下来。 本来以为会很孤单的。 心的距离曾从这测不准原理，旅行是淡淡忽略热情的半衰期，叫一段天生同感缺失的双螺旋体，爱的逻辑是两个角度的博弈，猜来猜去有谁会轻易牺牲自己，分开也不是一种何必人道主义，诺贝尔孤单奖他一个人鼓掌，什么故事要讲，对老二你真的赞赏，他的胜利只躲在魔幻现实里，宿命是否能抵挡意识流的侵袭，在梦幻现实里，宿命是否能抵挡意识流的侵袭，何必要外来绕去纠葛绝对真理，何必要外来绕去纠葛绝对真理，何必要外来绕去纠葛绝对真理。 哎呀，如果说刚才那个暖冬的时候有一种喝了 Dirty Martini 的那种感觉的话，听着刚才我们唱这首诺贝尔孤单奖，仿佛又喝了一杯 Tequila， 就真的人感觉已经醉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在有些歌曲真的是听着听着会让人耳朵变醉。 微醺还是那种刚刚好？ 微醺，对，刚刚好，配上这样的一个音乐。 哎，其实我以为会是真的很孤单的一首歌，都已经诺贝尔孤单奖了。但是后来听到后面，我想起了一幅图，这个图的名字呢叫《一个人也要吃火锅》，这图就是一个小女孩一个人去吃火锅。 画面并不凄惨，是很美的。 对，其实是生活态度、生活情调非常丰富的。 相 救 孤单。 对，我们都稍事休息一下哈，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讲故事、唱好听的歌。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脏脏的泽华。 哎，脏脏的，你这我都接不下去话了。那我是干干净净的樊雪。 因为 我要这么说吗？ 我觉得前两天把自己晒的肤色还挺漂亮的，今天回来以后感觉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小麦色。 哎，我 是那种很脏的肤色。 没敢问你 是不是？ 我其实有两个想问的问题。第一个我想问泽华哥，你是不是今天就是你是不是之前都化了妆的 啊？就是比较小白脸的感觉。 然后呢，我没好意思问下去嘴 啊，今天卸妆素颜出店。 对对对，然后我又想问第二个问题是，你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太好，心情不太好？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对， 还真的是今天早上起得特别早。 是跟我们大家公布是你是美黑了是吗？美美成 去阳光非常充足的地方，然后想要去给晒黑一点，然后因为 晒 的时间又非常的有限，以为自己因为阳光充足的地方阳光都会非常的好。 是昨天一天晒的吗？是 不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休假了一段时间嘛，在这个休假过程当中去晒，然后在这个阳光非常好的情况之下，你去看你的肤色都会感觉很漂亮。一回到北京以后，感觉这阳光可能也没那么充足了，这一看镜子当中觉得自己特别的脏脏的状态，再加上刚才听到那样非常漂亮的三首歌曲，整个人又是一种微醺的状态，我就反而觉得这种脏脏的还挺好的 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那么多那么长时间的话，泽华哥根本就不是在自黑，而是在夸自己。 对， 我脏脏的微醺很帅呢，是这个意思吧？ 你知道微醺状态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 过吧过吧过吧，真的过了吧。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来了这样一位非常美好的非 常 会唱歌的歌手陈敏，再度的欢迎陈敏。 欢迎， 谢谢谢谢大家。 这让脏脏的诗歌变成微醺的诗歌，微醺的帅哥。 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电乐，就是我们刚才前半个小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诺贝尔孤单奖》。这首歌曲在演唱之前，樊雪也说以为是一首比较孤单的歌曲， 是 没有想到是一个这样的比较欢快一点的。你当时是怎么写出这首歌的？而且包括这个名字为什么叫诺贝尔孤单奖？ 这首歌其实也是先有的曲，词是。这是别人写的一首词，就是碰上了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因为现在我觉得孤单人挺多的，就是大家 反而会去享受一些孤单，可以用好多好多好多好玩的事情来丰富自己，好像孤单并没有那么可怕了，现在这个社会。 对， 没错， 就一个手机都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一个手机都不知道先看什么，先看哪个软件， 玩好几天。 对对对。 那你是不是一个可以一个人去吃火锅，一个人去看电影，然后享受孤独的 人？就是终极说是一个人去看病吗？ 你对吃火锅很有执念的，前面说一个人吃火锅。 因为我有做过这个事情。 确实挺需要勇气的，一个人吃火锅。 一个人也看过电影，一个人也逛过街，一个人也看过病。 你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 哇，这首我觉得这时候应该给我点一个这个，或者说点一个凉凉送给我。 所以你看，你一个人说你是觉得那种孤单寂寞的感觉在的。 哎，其实是有一个进阶，就是一开始我会挺难过的还。 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惨，连个陪伴的人都没有。 好惨。然后到后来就像是我们嘉宾说到的，其实很享受这个状态。 对， 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很放松，我看电影的时候也没有人跟我讨论剧情，我看得懂就看，我看不懂我就在电影院里舒舒服服安安静静的躺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起来。 你应该每次看电影都是这个样子吧？你有能看得懂的影片吗？ 智商堪忧，是不是？ 对对，就是一个人逛街特别舒服。 对， 你是一个特别享受一个人孤单的状态的人吗？ 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我特别理智，就不会对不会出现很多就是意外的状况，就会很清楚自己要干嘛或者不干嘛。但如果比如有个女朋友在一块儿，哎，这个挺好，你来一件或者什么之类的。 哦，你是这样的鼓舞。 对对对， 而且身边如果有别人的话，容易不理智的消费。 不理智消费特别容易不理智消费。 因为一般朋友嘛都会说啊，挺好看的，挺好看的，你再穿一件，哎，这个也不错，也不错。 可是我是相反的，我也曾经也一个人逛街过。那你一个人逛街就会有店员跟你推销呀？ 啊，没有，不会。 他会觉得一切在你身上都是完美的。 那 泽华哥， 他不会左右 吗？是因为你太好骗。我们女孩子买东西啊，不会这样的。 男女的差别， 自己的眼光， 可能是。 今天节目当中呢，会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都是自己原创的。接下来本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唐城的阳光》。 唐城阳光，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浪漫。唐城是哪里？ 唐城是在美国休斯顿的一个小镇， 是真实的一个地方。 Sugarland, 对对对， 哦， 对，它就叫 Sugarland。 那地方的阳光一定很美了。 这个地方，对，我其实想写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生活的一种差别，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其实你真的到那个地方去生活发现并不是这样。 啊，你曾经在那个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 对对，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我就把 是北京和那儿的差别吧。 不会，不就是整个中国和美国，或者是就是对。 哇，那很期待。那我们就先听听看吧，这首《北京遇上唐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唐城的阳光。 秋千烈阳，低飞我门前的池塘，幻想把这湖变成一阵乐队的排练场。松树不请自来，隔着玻璃大方张望，这条叫莫奈的街上空空荡荡。感人的十一月充满着善意的阳光，电线上挤满的鸟儿懒得挥动翅膀，孩子们还没能吃完南瓜桶里的糖，大人又用尽香肠疯抢。我飞过了大洋，晒着唐城的阳光，却一直未曾留意隔壁那座不起眼的教堂。看着爱笑的姑娘，是否所有幸福都一样？是否一样？是否一样？ 寂寞的像个塔，走在六号公路两旁，大张旗鼓的高手，原来就像个菜市场，一桌庭院的人浪，为何在街上流浪，那色还在呼唤着你指远方，我飞过了大洋，晒着烫衬的阳光，看人们谈论是绿宝仙长大和度假的地方，我飞过了大洋，听着他们的主张，是否所有腔调都一样，是否一样，是否一样，相恋多年的女友恋人了市长，我看电影的老牛在对过早的邻座开枪，新车正在追赶着一匹上饶舌的 Mustang， 新总统急着嚷嚷建一座高墙，我飞过了大洋，晒着烫衬的阳光，真的不是彼此曾以为的模样，我飞过了大洋，望着他乡的月亮，是否每个眼神都一样迷茫， 长城的阳光，这首歌曲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在探讨一样和不一样的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好像都会有一种种种情况会出现，你想象当中的和实际来到这个地方的一些种种的差别。你想象当中的长城是， 就是你会觉得在那个地方真的你就会幸福啊，就是 非常自由， 对，非常自由，或者是，但是其实那种自由是源自内心，就是我觉得好多时候咱们觉得的一种束缚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是自己 给自己的那个枷锁， 对自己的约束， 但不会有那种就是你从这个城市生活很久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城市可能会有顾虑或者是担心，你有 顾虑什么？ 只有我， 就我们都没有啊。对， 比如说你生活节奏不一样啊，做的事情不一样，甚至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语言啊，可能 那个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到你的价值？我觉得 这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特别特别难。对，就是 这是 我觉得人 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的存在感吧，就是我们都需要一种存在感。 你当时在唐城待了多久啊？ 大概半年的时间。我是想去学习，就是 学音乐， 对，对，到那个一个大学去，都是申请了，然后各种，后来发现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就在眼前，或者是你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脚下就有好多好多事情可以做，就可以体现到你。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去不断的学呀，就是这是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没错。 但是我真的把我的要做的事情都落实到现在了，其实反而就不会有那种迷茫。 这样回看的话，这半年其实很珍贵哎，它等于是把你自己那个紧绷的心它释放开来了。 是的。是的， 而且走出去之后领略到不同的风情， 对， 我觉得可能对自己的创作或者是灵感，比如说我们今天这首《唐城的阳光》，不就是因为走出去才感受到的吗？ 对，这首歌信息量很大，就是几乎每一句都是他们的一个社会现象，或者是他们一个生活状态。 明老师的意思就是大家如果刚才只听我们这首歌的话可能听不清每一句歌词，有时间的话在底下可以搜索一下这首歌曲，好好的看一下歌词。所以这首歌曲也算是你自己释放自己内心然后开始自由的做音乐的一首歌吗？更自由的做音乐。 对，其实我一直都是比较自由，就是没有太管商业上的需求。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是说一定要从商业上得到什么回报，最重要的还是你创作者本身的那个价值的那个存在感，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存在感的寻找。对对对。 所以整首歌曲我们听起来都是那种暖暖的， 没错， 洋溢着那种幸福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最起码是特别的轻松，特别放松，能真的让人感觉到是松弛的一个心态和状态。 对，这首歌听着来挺松的。 对，听着我们也觉得 但其实就是在这个松弛的状态中也会有一些反思啦，就不是说就完全就只松掉然后就 像背景乐一样去 娱乐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会对我们的当下的生活、过往的生活有一些反思。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喜欢去旅行，喜欢去踏在路上嘛。这个路途它是很重要的， 没错。 重要一点，一方面我们领略了不同的风情，另一方面你自己的内心，当你接受足够多的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生改变。 对，反思自己。 这些改变，我觉得无论是好是坏，它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就叫做《温柔的路途》。 没错。 下面演唱这首歌曲呢，也叫做《温柔的路途》。你觉得你的每段路途都是很温柔的、很真诚的？ 我希望未来是吧？至少对，这肯定会。之前我不敢说有那么多的那个，但是我始终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在去做一些事情，包括去创作。我觉得，特别是创作，就是 做创作很难用温柔来形容吧？ 就是对世间、对人的一种态度，就是你起码是一种温暖的态度。 没错，你如果说你对 人文关怀， 对，如果对人、顿悟、对事都保持一个温柔的心态和态度的话，你做出来的作品也是有温度的。 就是所谓的人文关怀，就是希望在作品中有一些给大家带来温暖，或者是一些小启发，哪怕是可能。 希望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营造出来的温度，大概是在25-26度，不要在30度以上，那样有点太热。25-26度， 我的热情像把火，哎，是那个。 加一件小薄薄的外套，特别舒适。 没错。 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就把这首《温柔的路途》送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大家，可以通过FM98.2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就可以听到完整版的温柔的路途。 我们就要在这里分离，各有一双好看的袜子和牢固的鞋，许多路要走，行囊里没有该丢的回忆，口袋里的车票没有终点，开车行走，如果是真实，我要傻傻决定分手。 在远处汇合，穿着一双残旧的袜子和磨破的鞋，该走的路已经走完了，难舍对你一一的回忆，原来你才是我的终点。 歌曲是今天唱过所有歌曲当中会让人觉得听起来好像温柔但是会默默流泪的一首歌曲， 有着一些就是淡淡的伤感。 这首歌歌词是香港的那个作家马家辉写的。 嗯， 对，他就是一个，他把人生界定为一个苦的前提，就是所有的都是好的，就是所有的、都没有比人生更苦的，他认为 众生皆苦，但是我可甜可甜的了。 所以他就会，他的歌词里面就永远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对，就包括说你曾经以为这个爱是不变的，有一天你突然间就要说分手了，然后你就默默的点头，然后我可能会这一辈子都记得你，但也可能突然间就忘了你，那怎样，这只不过是人生路途当中的一段一段一段。 对， 对，所以他的这个歌词拿到之后，我的心里面就有了一个，这首歌是先有的歌词 啊， 而且这个歌他，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别会写歌词的人，他是作家嘛，我拿了就很散文的那种，就很难写，然后我就几乎是没有改他那个结构，没有改怎么去，所以你会听到很长， 对， 会觉得很长，就 这首歌曲其实也挺长的， 六分钟， 嗯， 对，没有，因为没有办法快，再没有办法快了，这个速度就是我觉得是最舒服的，吃这个气质之类的，然后然后就是包括断句啊，断句也是我觉得要契合他的那个淡淡的忧伤的那个气质。 对，我觉得你这编曲编得也很好，完全不强， 不能太，对对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相对于歌词他没有说大悲，就是没有说让人听了会特别特别特别难受的， 就是心里面会有一点小纠结，有小感触， 对，有一点小拧巴，就是不是说听完之后啊好难过好伤心的那种感觉，是一种淡淡的。 我几乎我所有的歌都不会去硬删， 就是会你浅浅的就到你心里， 对，会 听 得很舒服， 浅浅的 听得很舒服，可能轻轻的在你心上那么一击。 就像我们人生每一个当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太苦了，这段经历简直完全过不去了。若干年之后回头去看，就是当时的一个， 并没有什么， 对啊，很有意思的一些插曲嘛。 对， 今天真的是跟陈敏聊得非常的开心， 没错。 原本来说我们是可以唱完六首歌曲的，但时间的关系，真的最后一首歌曲 唱不 完了。 而且今天听到了很多专业的知识， 哎， 以及对于生活的态度，就还。 所以 MMO 是什么？是那个豆豆吗？ 那个是 MM 豆豆，好不好？就是一个文件的缩写， 伴奏带，对不对？知识点， 对对，划重点。 如果说各位喜欢陈敏的歌曲的话，现在可以通过各大网站都可以听到自己的歌，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然后你是有一些巡演的吗？ 我是在5月4号会在北京的仓库酒吧宝钞胡同10号，对，在那个地方会有一个专场。 现在是从网上可以买到票哈？ 嗯，在秀动上可以买到。 好，我们的广告只能打到这里为止了哦，也不是所有嘉宾都可以给打广告的哟。 是的， 5月4号青年节那天， 青年节那天， 为什么选择那一天？ 对，那天不知道酒吧给我安排，但那天也特别开心，就是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包括一些诗人，他们会去到那边做一些朗诵什么的，都还挺好的。 很期待了。如果各位喜欢的话，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的话，最直接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哈，搜索一下陈敏两个字就可以听到了。最近也是有新歌出哈， 对，我会不断的有新歌出，我觉得我会一直写歌，对，我会把创作当作一个就是直到生命结束之前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真好，今天唱过瘾了吗？没唱过瘾吧？ 还可以再来吗？ 来呀来呀，欢迎再来呀。 好啊， 当然欢迎。 下一次欢迎皮哥， 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听够，是不是？ 是，也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脏脏帅哥旁边的樊雪。 怎样到最后还要提到脏脏两个字？脏脏我也很喜欢了。 因为后面还有帅哥两个字吗？ 再度的感谢陈敏今天做客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感谢各位。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酸酸甜甜就是我。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拜拜， 拜拜。